那我们所有人应该热切渴望见到 尽量更多人从大患难中得救呢？如果有这种的精神，我们可以说，为了好消息，我也愿意做任何事。那我们再次分析一下保罗的榜样吧。保罗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他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，也做一些世俗的工作。他也要照顾会众，他也做一些周游监督的工作。那看来他的工作非常忙。那么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过忙了，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已经过了，有这种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反而他还是渴望扩大自己的传道。那他说，我热切盼望也能向你们在罗马人宣扬好消息。那没错，他来说热切盼望的是就是传道活动。没错，传福音是他强烈的愿望，他无法停下来，他永远没有传道方面下班的时候，反而时时刻刻都致力于传道活动。那么我们也应该效法保罗，要克服任何阻碍，热切渴望扩大自己的传道职务。我们也绝不该感觉自满，认为自己目前已经有足够的事情可以做了。但是现在呢，跟保罗的时代有一点不一样的事情。那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，1914年天上发生什么事呢？天上发生战争了，然后谁来到地上？魔鬼撒旦来到地上了。那魔鬼撒旦知道，明白自己的时候不多了，那他非常的愤怒。那他来到地上以后，就反对什么活动呢？就是传道活动。他强烈的反对传道活动，还有他影响到不认识耶和华的人的心。那世界的情况越来越坏，那两个跟保罗的时代不同啊。魔鬼撒旦强烈反对传道活动，还有世界越来越坏。那为什么现在要做全职服呢？环境不好了，为什么现在还要做？现在就要做全职服呢？那接下来我们会考虑三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是，耶稣为了拥护上帝的统治权，完全战胜魔鬼撒旦。那什么意思呢？看看启示录的六章的二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的六章的二节，六章二节说：“我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马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就出来，一路战胜敌人，最终要完全战胜。”那大家都知道这个。骑白马的是耶稣基督。那么耶稣基督1914年开始做完他跟上帝的敌人作战，要完全战胜。那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公元1914年有了，就把魔鬼撒旦和他手下的邪灵从天上赶出去，是他的第一个工作，是1914年他已经完成了。那么他还要做什么工作呢？不远的将来，他把邪恶的宗教和地上的所有国家都要打碎灭绝，是不远的将来要做的事。那中间呢？现在魔鬼在地上攻击我们的时候，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那他的现在的工作就是监督传道活动。那他督导地上的基督徒会众，给我们和我们的工作所需的保护。那耶稣基督亲自推广这个工作。那耶稣基督为了好消息处理了所有的障碍。没错，耶稣基督带头亲自带头我们的传福音的活动。那他的速度，他骑马的跑的速度越来越快。 那么做先驱就可以跟着他一起编曲的很好的方法。但是有些人就担心，目前对我们的福音有兴趣的人不是很多，可以说是很少。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活动逐渐停止，因为很多人没有兴趣？那到这里我们考虑一下古代埃及的十个灾殃的例子吧。十个灾殃开始之前，埃及人对以色列的释放有什么感觉呢？对埃及人来说没什么，无所谓。但是后来十个灾殃意外的发生，影响到的他们的生活，那就他们不能不关心以色列人的释放。开始的时候就天黑暗了，还有很多虫子出来了，慢慢不能不关心了。最后的灾殃是他们的祖先族要被杀死了，那么他们就知道这个以色列的释放和自己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。那么现在也一样，十个灾殃开始之前的埃及一样，很多人不关心我们的信息。但是耶稣基督跑下去的时候，就很多人不能不关心了，因为他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好消息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好消息不会停止，反而越靠近哈密基督顿越兴旺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全时服务。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全时服务，积极报名全时服务的理由是启示录十四章六节有关。启示录的十四章的六节，启示录的十四章的六节说，我看见另一个天使在中殿飞翔，要向在地上的人，向每个国族、部族、语言、民族的人宣扬永恒的好消息。对，这里说天使正在帮忙我们的传道活动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工作。所以为了这点，我们可以多一点工作，就可以报名全时服务。那么什么例子表明天使正在跟我们一起工作呢？有很多例子，那只有一个例子是墨西哥发生的一些例子啊。一位先驱扎维诺，他传道的时候，他在一家门前敲门了，但是没有回应。那第二次敲门又没有回应，但是他坚持不懈地敲门，第三次、第四次，那第四次敲门的时候就开门了。那一个男子站在他面前，那出来的男子是哭着的。为什么他哭呢？他很难过，说话不出来。那扎维诺用好消息来安慰他。那么这个男子平静下来的就跟扎维诺说，你看见那边的椅子吗？当你第三次敲门的时候，我站在那个椅子上。那你看见那条绳子吗？但你第四次敲门的时候， 我的脖子已经套在线圈里了。后来我取下线圈出来应门，谢谢你坚持不懈的敲门，如果你没有不断敲门，我早就上吊了。他想自杀，因为他有很多烦恼。那加维诺安排和他一起讨论圣经。那加维诺呢，每次敲四次吗？不会的，他每次的话一两次敲门就走，但是这次为什么不知道敲了四次门。那也许天使之音，结果救了一个人的性命。那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完全不能说纯属巧合。那么如果你自己也体验这些经历呢？多做传道活动。那多做传道的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参与全时服务。第三个理由是地上已经有很大的组织，而且它越来越大。对，我们的组织越来越大。 那很多弟兄们就热烈参与传道活动，那我们也报名全时服务，可以跟他们更多机会一起工作。看看诗篇的110篇的三节的经文，诗篇110篇的三节，诗篇110篇的三节说，在你军队出战的日子，你的子民要甘心献出自己，你的青年队伍献出献祭的棺材，就像黎明所献的露珠。那我们也清楚知道，上帝的全球的子民是真的甘心献出自己，而且他们的人数呢跟露珠一样非常的多。那么多少呢？大家都知道啊，2014年的传道最高人数是820万，那耶和华王国子公民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某些国家的人口了，而且2014年仅仅一年受了浸的人数呢有275000多，意思是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增加，我们越来越有力量。那其实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，耶和华真正的势力越来越大。那这里有一个例子，那里边有一个年轻的先驱，他是属于印有小子的，叫 Yusuke。 他在马多传道的时候看到一个男子站在那里，那 Yusuke 跟他交谈了。那这个年轻的男子用英语问他，你是耶和华见证人吗？然后 Yusuke 说是，他是。那男子就又哭出来了。那这个男子年轻人叫 Jason， 来自美国，他的父母也是热心的见证人，他也是未受浸的传道员，但是六个月前他停止了参加传道和他参加聚会，那坐船到亚洲的几个国家观光。那为什么呢？他心里在想，那亚洲的话大概不会碰到耶和华见证人，所以逃到亚洲过来了。但是他上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日本，上日本的第一个跟他交谈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人，所以他自己认为他无法躲避耶和华，就哭起来了。那 Yusuke 跟 Jason 一起看了一些书刊，然后给他安慰，然后给他鼓励，千万不要离开耶和华上帝的组织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个船呢当天晚上要离开日本到韩国的仁川，所以他们工作的时间很短。但是 Yusuke 想到啊，韩国也有我的朋友正好在仁川，给他打电话了。但是 Jason 他不知道。那第二天接送的船到韩国仁川的时候，就他看到五个见证人等待他过来，然后牌有了那个很大的牌子，说上面说接送欢迎光临来到韩国。那他很感动嘛，然后就取消了所有的观光流程，跟当地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交往，然后参加 当地的耶稣受难纪念聚会。那接送回到美国怎么样进步呢？他再次热心传道，跟 Yusuke 相遇的过了107天就他受了浸。那这个经历和我们现在的学习的这个要点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世界各地都有耶和华见证人，没有不在耶和华见证人的地方。因此我们的传福音的活动是越来越发展，这个邪恶的制度结束为止，我们的发展是不会停止的。那做珍贵先驱就是跟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并肩工作的最好的方法，所以我想鼓励大家报名珍贵先驱。那这个工作有全能上帝的支持，耶和华保证传道活动是现在来说是最有意义的、最有未来的工作，那我们大可以放心积极报名这个活动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做全时服务方面的杰出的三个榜样。 他们都表现了热切的传福音的精神。第一个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虽然受到迫害，但是他就有以色列的全意，全心全意传福音。那大家可能听说过耶稣自己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世界的光。但是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四、十六节提到很有意思，他对门徒说，你们是世界的光。还有十六节说，你们的光也该在人间照耀。意思是他自己的传道活动呢，交托给门徒了，那门徒也可以发亮光。那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基督，找找圣经学生的时候，找到了过后要鼓励他，他自己也做传道活动。这是第一个耶稣的榜样。第二个榜样是保罗。我们这个演讲当中第三次谈到保罗。那保罗传道工作有很多性格，那他热心传道，不惜冒生命探访小亚细亚和欧洲的各地。虽然很多人不接受保罗，但是他还是在各地建立会众，传话基督的同工。那么保罗周游各地建立会众，他的传道范围是大概是当时的希腊共同语言的范围。那托大呢，那他走路过去传道旅游的距离，按照我们 从马六甲来算，好像跟保罗的 走路的过程呢，是从马六甲到越南的河内或者中国云南那边走过去，这么远。那么他坐船周游的距离大概是从马六甲到台湾高雄这么远的距离。2000年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做这样的远行并不是很容易。那么我们怎样可以效法保罗呢？考虑一下，你会什么语言呢？然后你能讲的语言范围里面有什么输出更大的地方呢？也许你可以搬到国内输出更大的地方，可以跟保罗一样经历建立一个新的基督徒会众的经验。第三个好榜样是现代的从事全职服务的弟兄姐妹们。那数以万计的弟兄姐妹们，那经过激烈学校的培训，做海外传道员，派到世界各地。那有些弟兄姐妹们呢，要学习新的语言，并不容易。但是在海外传道过程当中，输出更大的国家里跟绵羊般的人讨论上帝的话语，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王国的信息，绝对是很大的事了。这样的生活是应该富有刺激的生活。那我想鼓励年轻人，你可以把海外传道员的职务为你的人生目标。但是有些人也许有一些理由不能搬到输出更大的地方，很想去，但是有一些理由不能离开这里，那心里痒痒吗？那考虑一下美国阿肯色州的一个小会中里的一位弟兄的例子。那他自己在自己的地区里面生活了好几年，这个弟兄和他的妻子非常热心传福音。那他们给现今学生留下好榜样，给他们良好的培训，让会中的新人做有效的传道员。那么如果接受弟兄所传讲的好消息的所有人都留下这个会众，那么这个会众会变得很大了。那么这个会众还是为什么还是小会众呢？因为会众里的很多新人都到输出更大的地方离开会众了。他们当中许多人是进了激励学校做海外传道员。没错，这个弟兄本人不能搬到输出更大的地方，但他们当地的传福音的活动呢，影响到全球。那耶和华上帝也确实祝福他们传福音的精神。那所以，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有无限度的机会传讲王国的好消息。那我们在这个演讲开头讨论的中央长老团鼓励我们参与全职服务， 现在已经差不多109万的弟兄姐妹们享受这个服务机会，那你也可以参与吗？在场的所有弟兄姐妹，上帝现在发出邀请，所有情况允许的人加入全时服务。请你考虑一下，你自己能不能报名先规先知，不用考虑别人能不能，自己怎么样。那有些人还是有一些忧虑吗？做先知可以维持生活吗？看看路加福音的12章的25节还有26节的经文。路加福音的12章的25节还有26节。25节说，你们谁能靠忧虑叫寿命延长一点呢？你们连这最少的事也办不到，何必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那路加福音的12章25节26节里，多耶稣就跟我们说，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。那为什么呢？理由在28节到31节里面。28节，野地的草木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投进火炉里。上帝尚且赐草木这样的一生，何况你们呢？他不是要更要赐你们一生吗？你们的信心太少了。你们不要再老是关心吃什么、去喝什么。也不要再忧虑挂心，这一切都是世上列国的人日中追逐的。你们的父亲自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东西，你们只要不断追逐他的王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那是的，耶和华上帝给我们提出什么样的保证呢？所有自愿加入先知行列的人托蒙上帝的扶持和照顾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做先知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依靠上帝，也很好的机会看看耶和华上帝怎样祝福你。那请大家每个人，请你认真考虑你自己能不能做先知。如果有可能性，就马上向会众的长老们询问。 非常感谢白弟兄给出这个非常有鼓励性的这个演讲。那么在下个星期，我们不会有公众演讲，因为我们大家都会去这个吉隆坡参加大会。那么在后个星期8月9号的星期天，我们有公众演讲，讲题是结交良朋益友。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和亲戚朋友们可以出席聆听这个公众演讲。现在我们会来到第二部分的杂志讨论，我们请王弟兄。 好，来到这个杂志研究班之前，我们鼓励大家站起来，我们一同唱出王国诗歌第12首。诗歌12首的歌题是上帝应许的永生。所以当你一面唱这首诗歌，可以一面用你的想象力想象下你已经进入乐园得永生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唱出诗歌第12首。